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呢节补翻两句先啊 ，Sam 有啲意见喺咪后啊，开龙雀咁，佢话搵唔到地方插喎，啊唔得，俾时间你讲。 好，嗱，就咁啦，因为其实。好多即係之前呢即係講緊政改前後啦咁成日好多高登仔成日都話移民台灣啦香港冇希望㗎啦移民台灣。咁我自己呢其實算係都鍾意台灣嗰啲人嚟嘅。 嗯。 都成日旅行都去台灣。 鍾意台灣鍾意台灣妹兩件事嚟㗎。 台灣真係台灣嚟。 OK。 都係一部分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係我會建議就係、是、即係好似我咁鍾意台灣嘅人當我對台灣有咁上下理解嘅時候我要去真係如果我要移民去當地係長期去居住嗰度、嗯、其實我都會諗囉。我都要諗下咦我食嘢關唔關呢生活水平關唔關呢或者係我嘅居住環境關唔關呢真係去到譬如話你要講真係日日都係講即係國語啊或者台語添喎分分鐘、 嗯。 你去到個環境係真係會唔慣嘅。所以係唔係真係一個話有機會即刻撲過去嗰隻囉。 Sam 非常之 fair 即其实我讲咁多其实我带出呢件事喂你成日话香港好辛苦 yes 即係 somehow 你头先我哋咪后讲你做 merchant 有冇都唔辛苦冇喎、啊、你做洗碗有冇唔辛苦冇喎、啊、即係香港企其实好多人都好辛苦㗎喎、啊、即係当然老实讲有啲工就叫俾人剥削得紧要啲啦例如你系啲咩呢公司最基层嘅员工俾人剥削最多啦 系 嘛？即系你做嘢啊最多，屎啊食得最多，屌啊俾人屌最多，人工啊最低系你，炒啊随时炒你。但系问题就系话，同时间嚟讲，例如你挨过咗嗰段时间，你升可能升下职，有条僆俾你屌下嘅，咁你又可能系你系捉人屌噶啦， 系 嘛？即系你始终有个门槛，你一过咗个门槛咧，你可能个位置系相对地稳定啲，俾人剥削都冇，俾人剥削都冇咁多。咁、 嗯、 但系问题你话唔系，屌我左交嚟，系嘛？觉得。唔系、哦，香港俾人剥削得好紧要、哦，资本主义嘅社会，我哋要最高工时，又要最低工资、哦，咁啊得，咁你咪去即系意大利嗰啲地方就系啦，法国地方、欧洲好多地方都系咁噶， 系 一真系有最低工时，唔系最高工时、最低工资，乜七都好，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咁你啊，你遇咗个地方可能税好高咯， 系， 咁你亦都可能就系遇咗就系话你嘅生活冇香港方便咯。第二就系话你觉得喺个地方，你真系去到嗰个地方，你文化有冇差异咧？ 嗯， 你系有冇隔阂咧？你系咪一定生活得好好咧？系嘛？正如头先阿 Sam 讲，台湾我就中意台湾妹多，我中意台湾，即系台湾对俾我感觉就系话啲女仔真系好温柔。第二都系啲女仔都好温柔。 系。 第三就啲牛面好食。 都系嘅。系， 我去台灣都幾次啦，十次八次啦。咁但係老實講，即係你係消費高，你都可以使下錢咯。咁但係你話你去到屏東啊，又或者去喺南啲嘅地方啊，你係可以好唔使錢嘅喎、哦。即係例如就係話，你入到去71，你買嘢食好平嘅啫，又或者你去食碗牛肉面係可能好平嘅啫，可能即係幾十蚊台幣嘅啫，即係講緊。喂，嗰啲生活第一使少，即係使少咗好多錢。只不過就係話你真係要好鍾意平靜囉。你唔好話俾我聽，唔係喎，嗰晚我冇英超睇喎。你唔好話俾我聽，喂，我喺屏東巴士站等車要等半個鐘頭，你老尾。咁你生活喺嗰個地方，你要節奏慢，你要生活指數平，你就一定係有某程度上嚟講個 sacrifice。咁當然就係、是、我想講就每個人反思啫，即係當然就係話，喂你當然你有你嘅考量啦，係咪？所以點解我第一次講咗咁多？喂，係法國係好好、啊、喎，係嘛？法國人做嘢時間都少好多、啊、，GDP 又唔係低過香港、啊，咁係咪你去到法國你定得咧？咁 sorry 啊，你唔識講，唔係你識講英文一定撲街。 系， 即系法国同意大利系差唔多嘅啫。你系唔识讲法文，有人死梗嘅，而且人哋会讨，即系真系鄙你讲英文，唔中意你讲英文。即系当然你十几欧系食到饱，亦都好易搵到十几欧。个问题就系话嗰个地方，你又想睇英超啊？你真系发梦啦！你又想沟法国妹啊 ？Sorry， 人哋实样靓身材正，但系就真系唔会沟你。咁喂，你又作出取舍咯。即系我觉得你香港你系左系右冇所谓嘅，但系即系点讲啊？ 俾翻自己思想嘅高度，唔好成日人哋讲啊，系啊，香港好辛苦啊。咁你香港有啲嘢辛苦咗咧，系 payback 嘅，即系譬如头先讲 merchandising， 好多人做完 merchandising 头几年咪挨到扑街咯。咁但系问题就系 上到之后 系啊，即系你讲喺利丰做 merchandising 嗰啲系搵到钱噶嘛？即系当然就系话，哇，我搵到钱系咪都系使得去咧？咁梗系啦。你当你当你赚四万蚊一个月嘅时候，咁你买层楼咁六百万噶啦，系咪啊？咁你使费会多咗咯。咁你系辛苦，咁但系问题同时间咁你挨完一段日子之后，你时间又会可能多，即系你做咗 management， 你时间会多咗。即系当你有啲工种系，有啲工种唔系啦，有啲就再挨过啦。咁但系问题就系点解个个月挨得咁辛苦？咁其实有啲人系觉得挨过咗嗰个门槛咧，生活系好咗好多。 好多，即系唔好马又要马而好，又要马而不吃草 嘅 啫。 系啦，呢个系唔可能嘅，系嘛？即系香港地咧，有一班好咗嘅朋友咧，亦都有啲咧就唔系咁咗嘅朋友嘅，即系 be fair 系嘛？讲个事实出嚟啫。去条片先。 依法去殖民化，佢今日补充话，并唔系回归前嘅事物都唔要，而系要纠正同国家主权、安全同利益有抵触嘅事。佢认为政治架构里面嘅重要人物都应该有清醒嘅认识。 陈佐尔出席教联会一个活动时，再就去殖民化嘅讲法作出解释。他说特区成立之后，一些重要的领域在处理香港和国家之间的定位和互动发展方面出现问题，以致没有依法积极地去殖民化，还带来了去中国化的问题。他强调不是所有回归之前的事物都是殖民主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座大楼楼下的马路就叫做英皇道，18年以前叫英皇道，现在还叫英皇道，这没有什么嘛，这不存在去殖民化的问题吗？比如说香港有廉政公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构啊，为了肃贪，为了政府架构廉政，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就应该延续下去，而且应该发扬光大。如果跟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发生抵触了，而没有加以纠正的话，这方面去殖民化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它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陈佐尔强调，97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回归之后有新时代的规矩和体制，就是根据基本法来规范的。 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进行去殖民化，就是其中的一项实施基本法的重要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想在新时代的中国香港特区的政治架构里面的重要人物那些 VIP 们尤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至于去殖民化应该根据哪一条法例，陈佐尔认为是本地立法和执法的问题，由他作出展述并不合适。另外他又说有论调指本土意识需要与国家对立，他认为是错的，并以一部电影《上金岭》的插曲作比喻。 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然后呢又是描写两岸的风景，他的美好的感受，然后说接着就说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觉得这歌词多好啊，它既是本土意识，但是又是本国意识，把家乡和国家连在了一起了。如果只热爱自己的家乡，忘记了祖国，这种感情虽然是好的感情，但是呢还需要升华，还需要爱自己的国家，有国才有家。 他说香港永久居民当中的中国公民应该对国家感到自豪，不应该去中国化。无线电视记者冼智报道。 哇，屌，这个话题真的起码可以即是喂，笑又可以笑一节，讲可以讲两节，个问题就是讲得多会沉啦。点解条片会播咁长呢？即是我觉得有好多嘢值得讲。屌，你讲去殖民化，喂，你陈佐尔出嚟讲，而家你喺大陆殖紧香港喎。 你真係得撚意喎，你每一日咁多單程證嘅名額，你嚟籍你啲民嚟香港，你將成個香港變成大陸。而家係你講你要去殖民化，香港人要講去你大陸化嘛。 係，即基本上佢講嘅去殖民化，其實佢講緊係好針對你係講緊英，即以前個政府留低嗰套囉。佢其實講緊，佢唔係講緊去殖民化，係去舊嗰套囉。佢嘅意思 係嗱 ,Sam, 即講白啲係咩呢，簡單啲嚟講，佢就係唔撚鍾意你中英個佬。係 啱。 佢就係要喂，你都已經係嘛同英國佬分咗手啦，你而家香港就俾我攬咗過嚟啦，咁你係咪應該鍾意我而唔應該鍾意你田道呢？喂，我攞個例子大家都會明啦，大佬。你叫留得住我人，你係留唔住我心。 嗯、 你而家諗住棒打鴛鴦啊，令到我同我前度散咗，你覺得我會返嚟你身邊咩？係咪、啊、你要知道大陸啲高官喂，你呀、啊、大婆真係趕走咗個二奶，你覺得條仔呀真係喺你身邊咩？你真係大錯特錯，嗰、 嗯、 啲人個心冇二奶，搵三奶，搵四奶，幾時都唔係個大婆心，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做男人呢啲嘢， 梗係啦， 係咪？ 即係你越去，即係都係嗰句，當你即係佢離開，即係你而家夾硬同另外一個人一齊啦，但係佢個心仲喺夠前度度，你越逼佢，即係假設係個男嘅越逼個女嘅，啊你一定要鍾意我，個女嘅個反抗心就只會越強㗎咋嘛。 係啊。 咪就係囉。 即係遲早就係打鑊劫、啊、打鑊劫嘅。 係啦、 啊。好啦。喂，點解你香港人咁撚折墮一定要鍾意英國佬呢？喂，衣食住行方方面都講到啦，舊時點解好啊？衰衰地呢，舊時呢個市面呢冇咁多大陸人嘅。即 系 嗱，坦白讲啊，游客几时都有。以前咧，只有香港人咧就运啲棉衲、电饭煲、电视机、雪柜翻大陆乡下嘅啫。 嗯， 就未试过话真系咁多人嚟香港揸住啲推箧买呢样买嗰样嘢，嗰样好乞人憎啊。 系， 即系喂，农历年大家记得吓，阿 Sam 唔会太过细啊。 系， 喂，以前我哋啲农历年假放到几日？放初十，放初十一噶。即系我记得我妈好耐唔使翻工，即 系 放近半个月假嘅。咁多啲時間咪可以探下啲親戚朋友啊，跟阿媽去大學利是去玩下。個問題就係成條街你要發覺好安靜啊。 嗯。 而家呢除咗年初一二三比較少大陸人之後呢，大陸人喺過咗初二三呢就係進攻香港又嚟買過。 是 買嘅咩呢，牙膏啊、金沙啊、衣服啊，嘩乜春都買得一餐，以前就買金啊，而家豪客少咗啦，係咪。咁問題就真係覺得你香港係佢生活嘅一部分。 係嗱，呢、這個我想補，即係講少少啦。因為我之前，因為我之前嗰份工咧就上環翻工嘅。 嗯， 上環翻工咧就係嗰間我翻工隔離家咧就已經係嗰間，唔係嗰間熊仔曲奇。 嗯， 就係、是、啦 ，Jenny's Bakery。 嗯， 佢其實開嗰間鋪頭之前咧。其实嗰个街呢其实系OK 都静嘅。咁就嗰边有啲小食铺，即係茶餐厅啦，都有个茶记。咁、OK 嗰个都大家都有人情味嘅。 嗯。 好啦，到嗰间 Jenny's Bakery 开咗啦。开咗之后咁多大陆人排队，呢、這个固之然啦。 嗯。 跟住去到一个咩地步呢，就系嗰间头先讲嗰间茶餐厅，原本好有人情味嗰间茶餐厅呢，佢出面都摆咗几罐嗰啲曲奇饼喺度。 嗯。 佢就用嚟炒賣嘅，即係唔知咩途徑啦嚇。佢、啊、好似我深刻都知道，佢係應該係先問咗其他人買咗之後，佢喺街尾度，我再用高少少嘅價錢再買翻嚟，然之後再去擺翻喺佢個茶餐廳出邊度賣。 嗯， 跟住佢係去到一個咩地步？咁有一次我就真係因為翻工，即係因為工作需要啦，要買盒諗住送禮。 嗯， 佢哋跟我幫襯嗰間茶餐廳都幫襯咗都六七年，我得閒就去幫襯嘅。 嗯， 佢都咁我但係嗰陣時因為迫於無奈啦，咁我其實都停咗一段時間冇幫襯佢哋，因為太多人嘛，咁、就停咗一段。咁嗰次因為我急住要買罐 Jenny's Bakery 嘅嗰啲餅啦，咁、我費事排隊嘛，跟住我走去問下個老闆啦，幾錢啊？佢嗰個價錢係佢原價嘅差唔多加咗六七十蚊，加六七十蚊唔係最關鍵，我係諗咗一諗，跟住話哦咁樣啊。跟住个老板娘好住就讲一句，就排队啊，唔使嫌贵啊，排队啊，咁样。即系你谂下， 就是因为这个自由行不单止是为了赚钱这件事，是令到原本是一些很淳朴的一个地方的人性都扭曲了。是咯，即是这个我自己的看法。 唉，即是我们英国佬的时候没有这些自由行。个问题就系话，哦唔系、哦，你哋沙士，你同阿爷伸手，阿爷咪俾啲招式嚟救下你哋咯。呢、啲叫食生挨就毒老虎。 系， 喂，有啲嘢咧就唔系立乱，即系个政策改咗咧，其实又，你始终有个即系有机会有 backfire， 即系有个 upper hand， 有个即系亦都有另外一手咧，令到你觉得。有好處之餘咧，大家都要付出一個代價嘅，大佬。 係， 而係有啲代價就係話，喂，而家你賺錢嘅係咩咧？賺錢都未必係間鋪頭。你話啊，唔係、哦、藥房賺錢賺得好多，屌你唔去，你唔去租間嗰啲鋪頭，你交下租，屌你嗰啲生意唔係咁樣做嘅，即係佢唔係佢每一單生意佢都唔係要賺佢應該賺嘅，而係要賺多十倍。 係、 嗰十倍咩咧？交租啊嘛。有自由行，佢知你个铺头赚得多钱嘅时候，咁租咪贵咯。你咁叻间铺系你嘅，嗱呢啲系另计啊。咁个问题就 系 话，喂个地产知你间铺头搵到钱又收贵多啲租，你要更加无耻去赚多啲。咁当然，以前个 profit margin 系 10%， 以前系做30万生意一个月，而家你做300万一个月生意，你 10% 梗系多咗啦。咁个问题就 系 话，边个失法？未必系你，成个香港就失法咯。 啱， 即系所以你问我派唔派钱，梗系屌，梗系我派啦，成个香港失法啊嘛，自由行令到，喂，嗰啲系政策转变，令到全香港人受影响，点解唔系派钱啊？ 嗯， 安抚下先得噶，系咪？派过一次啦，嚟紧财政预算案出年咪又系派钱，咁梗系派啦，系咪？喂，以前唔需要用呢啲嘢啊，以前学你话斋茶餐厅，佢唔系服侍大陆人啊，点解而家？所谓嗰啲叫做张宇人间咩烧腊嗰间 啊，大家唔系 紫色嗰间啊， 紫色 唔系 噏唔出啊，太兴 太兴系啦， 太兴太 兴，顶你个肺，你食碗嗰啲双拼饭六七十蚊，三拼啊七十几蚊，整只比啊过百添，喂嗰啲系 target 你香港人咩？嗰啲唔係 target 你香港人啊，即係嗰啲 target 係自由行。喂，落嚟香港要食咩啊？食燒味咯。咁去邊度食啊？太興啊，太興好食啊嘛。咁當然嘅，喂，嗰個麥頭係一個信譽標誌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以往香港人食雙拼飯三零蚊嘅啫，點解而家突然間要過百蚊咧？你唔好話我揾間，唔好話我聽間鋪一樣貴啊。麗城嗰間鋪啊，同你即係麗城嗰間太興啊，同銅鑼灣間太興啊一樣錢嘅收緊， 價錢一樣。 我唔會覺得個鋪啊爭十倍啊嘛，即係唔係一件咁嘅事啊嘛。咁喂，呢啲咪你即係你一個政策令到成香港人失法咯。英國佬會唔會執行啲政策啊？英國佬唔肯會啊嘛。 喂， 經濟衰退嘅時候。顶多咪整呢个玫瑰园计划，起个机场咯。喂，有即系创造到就业，但系问题就系成件事唔会令到成个香港嘅人牺牲一大部分人嘅利益，所谓补贴咗另外小部分人嘅利益嘅。以前冇啲咁多黑人争嘅嘢嘅。好啦，除此之外啦，你有冇见到以前英国上议院、下议院无线报道新闻，有个陈佐洱啲咪扑街抽出嚟噶？唔撚會㗎嘛，大佬 咪就係囉。 無端白事你又屌指點點講乜春呢度。喂，舊時經濟又你話喂92年經濟係咪好好，有啲領域經濟係特別好嘅。例如92年經濟係咩好呢？成衣係特別好嘅。因為嗰時呢香港人最主要做咩生意呢？做成衣呢係賣 quota。 係賣 quota。 咁你香港人普遍呢即係嗰時就係好重輕工業啊，長沙灣一帶又好撚多呢啲 trading 啊、製衣啊成啊。咁你唔多唔少呢，即係香港人喺唔同嘅地方，即係譬如以前有啲細間啲嘅百貨公司，例如大公司，即係我唔知邊個有翻三十零歲喺深水埗大呢，佢係知咩叫大公司㗎喇。就係而家喺太子聯合廣場嘅位啊，即係一間好蚊型嘅百貨公司，又唔係永安嗰種。个问题就系话，喂，以前咧就有啲咁有人情味嘅嘢嘅，以前咧嗰啲大排档，所以头先讲啲 cafe 咧，喂，啲老板走出嚟同你寒暄嘅，而家香港茶餐厅收晒档啦，大佬，间间都话做唔住， 咁你香港執得嘅就執啦，香港仲有咩核心價值喺度呢？喂，以前香港冇撚咁乜人爭㗎嘛，而家你話俾大陸要去殖民化喎，我鍾意啲以前好嘅嘢又唔得，又要俾你喺度單打，你仲要同我講話要呢個鞭屍添，喂，遲啲你同我講話呢個成績做得唔好啊，咁你遲啲拉我嘛，屌！咁你陳佐義喺度指指點點，你又冇得一條法例，人哋問你基於乜嘢基本法話俾我聽香港去要去殖民化，你又噏唔出啦，係咪？咁你讲乜春喺度？而家陈佐义要咩？要你爱国？你听唔听到段说话讲啊？咁爱国得 OK。如果我以前女朋友衰，分捻咗手，我个新嘅女朋友，咁我梗系要新嘅爱佢啦。咁问题原来唔系，原来我发觉以前女朋友三日同我炒一次大镬咧，我都觉得然，喂唔系、啊，要炒大镬，唔系仆街，而家个晚晚炒大镬，屌你咁我死啦！即系原来发觉三日炒一次大镬系情趣，而家日日炒大镬就好大镬。 如果你嗰个旧嗰个女朋友同佢系一自愿嘅，两方面双方情愿之后分手，咁 OK 啊，咁可能系即系可能会比较中意新嗰、那个，而家唔系，香港都唔系噶噃，香港97年嗰时都冇讲过呢样嘢噶， 即系最搞笑就系话，你话觉得香港回归咁多年，喂未能执行呢个去殖民化呢个任务，咁我想问下啦，啱啱回归时冇人过打到共产党噶。 啱啊！ 喂，连我哋阿祖师爷最憎共产党个黄毓民 都冇讲啊！ 97年唔讲呢啲嘢嘅，98年唔讲呢啲嘢嘅，佢销声匿迹系03年嘅，大佬03年讲紧乜嘢啊？讲23条嘛，大哥。咁你唔好话俾我听，民心未回归，民心未回归应该98年就最唔回归噶啦。 啱啊！97、98嘅时候， 我琴日先同旧女朋友新分手，我最挂住佢嗰日，梗系九，即系梗系今日噶啦， 系啊， 系嘛？听日都要话咗好挂住佢噶，两日啫嘛。咁我话唔系，同佢分咗手，哇，廿几年啦，大佬，完全而家先嚟提呢样嘢， 咪 唔合理，大佬。咁个问题就系话，点解突然间03年突然间会同中央大摊牌一次，有50,000人冲上街？你话俾你听，共产党唔识管治香港啫，你越嚟越黑人憎啊嘛，你唔黑人憎，憎够你都唔得。唔系啩？ 咪就系咯，你冇即系系咯，正如你头先咁讲，你争即系你系见到系越嚟越大家对即系你其实睇得到之前我唔应该有个统计可以睇得到出嚟，即系本地香港人对于嗰个中央政府个信任度点解会越嚟越低？就系、是、因为你做嘅嘢唔能即系你做嘅嘢得唔到民心，同埋你令到件事越嚟越 worse 咯。系咯， 越嚟越 worse 嘅字啊，非常之好啦。你老董到曾荫权，到而家梁振英，即系你问我，即系三个，我觉得曾荫权做得最好咯。即系嗱，你问心，即系佢始终系公务员团体出嚟嘅人咧，佢会知道有啲嘢系唔得，系唔可以咁样做嘅。 啱， 佢始终会知道条底线喺边。老董知唔知咧？老东梗系唔捻知啦，记唔得85,000啊！啊，朝令夕改，做完又话唔存在，佢根本就唔知道底线喺边。佢一嘢搞掂咗香港楼市，即系我觉得佢真系最叻呢一铺，系嘛？而家梁振英敢提啊？佢又唔敢提。梁振英系搞小动作，系嘛？中意同你搞拳斗，搞埋呢啲嘢。而家系越嚟越 worse 啊嘛！梁振英第一日当选，3月25日选佢出嚟嘅，2012年。上任第一日，你话有人反佢，唔系、同一时间都好多人支持梁振英，佢俾啲时间梁振英嘅、哇 ，sorry， 越嚟越多人觉得梁振英唔掂，净系搞个民建联啊，喂！梁振英七一上任嗰阵时，民建联唔争佢啩？你睇下而家争得成真，我承认啦。而家佢死啦，仆街！吴康文嗰啲对支麦讲乜嘢啊？大佬，下一任嘅特首唔该嚟自公务员团体啊！你睇住胡苏争啦、啊，大佬咁捻多人争你，而系你越做越衰啊嘛！有个乜嘢嘅人可以越做越衰呢？得你梁振英先得。咁梁振英代表咗中国共产党，你而家我见住梁振英即系可以唔争公众共产，唔争公中国共产党一期啦。你嗱最少 minimum， 你够姜就揾个类似朱镕基嗰个物体落嚟香港。 系 你笃定嘅、一个朱镕基落到嚟搞掂晒香港所有矛盾。又或者 basically， 你令到个人唔好咁捻黑人憎。陈佐义系好黑人憎，无端白事系嘛？对住个镜头讲呢啲咁嘅嘢，有乜意思呢？ 即係我方你對住個鏡頭講講完，香港人即係話：哇，陳佐爾話要愛國啊，沒有國哪有家啊！哎，我們今天民心要回歸啦，我們去愛國啦！他媽的，即係你知道係大話嚟噶嘛？你就算叫陳方安生出嚟講啊，你叫阿婆娘出嚟講話要愛國啊，你放香港人聽佢噏咩？誒嗱，有一個人佢出嚟講愛國咧，大家都跟啦，嗰個就係教主。只要黄毓民行出嚟，振臂一呼，我哋要爱国，我哋要做大中华交，我哋拥护中国共产党，嚟起码有一支旗， 系 嗰支系香港最反共、最激进、最彻底反共嘅一支旗，成支旗系黄色嘅，佢即刻就会变成红色。 啱， 呢班就系热血公民， 系 同埋黄毓民一众座下大弟子，系嘛？大家振臂一呼，即系共产党就会多支新力军，系嘛、七一边个搞泛民游行呢，诶、有啊，有支黄旗走出嚟，换咗红色嘅，嗰只就系黄孟达，佢就系出嚟打。好，今次系咁多先，下一次翻嚟讲埋少少。